独立音乐人阿健所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去纽约》进榜五周，本周第39位。 38位。 红尘聚一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坛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曲又终于你相拥，不会情不动，岁月一笔惊鸿，几许天下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有缘共守相送，不留一盏余红，陪我一场梦。取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留恋共守相送，不留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这首影视 OST 独孤天下来自于李玉刚的演唱，我们听到是他用真声来演绎的。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本周第3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3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就停留在第37位，它是由段林希创作并演唱的，叫做《最好的时光》。在去年，段林希的一首《小丑》在中歌榜上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最高位次是曾经拿到过第5名。那这首《最好的时光》是他这一次复出之后推出的第2首单曲。其实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最好的时光。 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最好的时光。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一些时光，需要你咬紧牙关，自己走自己扛。我希望你更开朗，你希望我更坚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我才有最好的时光。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有你们陪伴，我才有更大的力量。 去36位。 这首《荡气回肠》开阔激昂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版本的《没离开过》，拥有8周榜的这首歌本周第36位。 不想 前。 胡彦斌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进榜八周，最好为此是亚军位置，本周来到第35位。2018年第13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拥有7周的榜龄，它是由陈信言作词，林家谦作曲，何洁所演唱的这首破冰。那这首歌完全是为何洁量身打造，也表明了他的一种心态和态度，那就是迎接新的生活。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排在第34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茶花 33位。 你的心化作雨滴，像是听不见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身不定天有影，我放你放晴，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半醒。是听不见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我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余生不定天涯无影。放你放心，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半醒。 这首虐心的情歌是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孙伯伦所演唱的《锁你锁心》。那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人生如若初见》的主题曲。 到不了你的孤寂，哦，爱与恨 你所喜，做不住梦醒，一生不定天涯无意，多放你放弃，放不出决定，来世再浮生半息，来世再浮生半息。 第三十二位。 这首《阿怪告白》来自于金虎，由他全创作的这首歌进榜六周，本周第三十二位。音乐人对音乐作品仿佛就像是一位大厨要进行各种料理一样，需要放不同的佐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阿怪告白》当中的 solo 的部分呢，就是金虎用一个铝制的薄荷糖盒刮出来的声音。所以呢，只要你可以想象，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三十一位。有人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这首歌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这样一句话。听到这首《一缕执念》，你的心会莫名的安静，也会莫名的感动。这首歌曲由高晓松、尹月共同作词，钱雷作曲，来自于周深三年磨一剑的专辑《深的深》，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本周停留在第三十一位。 海尽头的人烟，漫过了远山，漫过了心田的离别，你住在人海边，一夕就一山，一鬓又之散的对面，昨日鲜衣怒马，陌生白衣裳。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3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半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到第31位的歌曲。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已经拥有9周的榜龄，那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关于19岁真实的记录和感受。我们就不妨来听一听赵雷的19岁，入榜9周，本周第29位。 Remember me，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Will you remember me？ 得要更正一下，赵雷的19岁是第29位。那这首歌第30位来自于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 第29位。 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 想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19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第28位。 却只留轻叹一场。 这首唯美中国风的作品来自于金沙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演唱的插曲《独孤》，进榜三周，本周第28位。而这首歌较上周也大幅度上升了7个位次。刚才我们听到是排在本周第28位，来自于金沙这首《独孤》。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同样是拥有3周的榜龄。那这首歌呢是和《独孤》是同一周来进榜，它叫做《爱是光》。这首歌也是由飞儿乐队的陈建宁、阿庆共同创作，彭佳慧所演唱。这也是他为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爱是光》，进榜3周，本周第27位。 磐石上，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白闯青毡房，逆着光望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坚强。

作为网络爆款的歌手，毛不易这首《不然》进榜七周最好位次第六位，本周第25位。这首歌由海雷作词，简弘毅作曲，而刚才我们听到的26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炎亚纶所演唱的《最想去的地方》。那说到炎亚纶呢，这几年是专注于影视表演，也是在拍戏的空档啊，筹备了新的 EP。那这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他的 EP 同名主打，由徐世珍作词，香港的新锐音乐人林家谦作曲。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是一首影视 OST， 那是刘惜君所演唱的《菩提记》。 问时间转过多少 23位。 Don't Cry 来自于魏如萱的创作并演唱，这是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3位。

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3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官方微博的各位好朋友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在上一个小时我们揭晓的后半程，也就是第40位到第21位的歌曲当中，我们看到了有这样几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3位孙伯伦索你所心，第26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第23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来自于李琦所演唱的落花。好声音李琦为青春武侠剧新笑江湖演唱的这首插曲，我们可以听到那种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当然也有那种相忘于江湖的气概。 梦里相见过，两心分割，儿女情长哭过笑过，剑在手血未冷过，那一生一世换这份执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是对酒当歌笑泪着，笑看多少落花洒落飘满地，思念的心为谁留多少痕迹，心儿把到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 19位。 凛冽的海风吹向你，是否被起伏稍微去，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 遇见你2018版。这首歌曲是王源在14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而在他看过电影青春片遇见你真好之后非常有感触，于是将这首旧作重新写词。这首歌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9位，本周上升了10个位次来到第19位。 每天值得回忆。自从遇见你，心里有一句，遇见你真好。 Number 第十八位。 狡诈的世界里，拨开重重迷雾的陷阱，我们是自古逃命的怪兽，蚕食着彼此仅有的梦，掩饰着装扮成可以相依的爱人。 这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有80年代欧陆舞曲标志性的 Roland TR-909 古籍以及独立风格的融合，真的是又复古又另类。它就是来自于满江创作并演唱的《记》。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22位，本周第18位。而这首新歌也收录在满江的最新专辑《冬某日》当中。2018年第13期中国榜 Top 40，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17位。这首歌曲拥有8周的榜龄，来自于拉拉徐佳莹和她的老搭档葛大为共同创作，由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我相信你听到这首歌曲，就像听到此刻《满江》这首《记》一样。哦，原来徐佳莹还有这样的一面呢。 关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我甚至的人来疯。好吗，精神上线思想说的话，别说一起节奏。好了，打几个包的预告今晚晚早一车辛苦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干嘛， Number 第十六位。 时间轻轻敲开心扉，爱慢慢积累，也许我也到了时候该卸下防备。 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金池所演唱的《怕了》，来自于电视剧《美好生活》的插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六位。 我想爱着，我想深刻，我想你是我。 第十五位。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 古人举一魂魄有灾，我等奉旨几千年矣。问道，我等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 这首唱出悠然自得的《我心常自在》，来自于李晓东的最新的创作。我们听到有唢呐加上失真吉他，还有中国鼓的搭配，复古当中带着张狂。这首新歌进榜排在第十五位。而在刚刚结束的歌手突围赛上，李晓东也是选择了这首新歌作为自己的战歌。2018年第十三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最好位次是第八位。它是由玉江作词，萨顶顶作曲并演唱的《只是》。 情被永恒捕捉，从此后日出月落，那些人间的事我们一生生经过，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只是轻轻牵你的手，却如光线相逢， 第十三位。 非常适合周末出行游玩的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三位。 十二位。 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心，一样的冬天，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 我们听到这样一首《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叮当的演唱。这首歌曲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翻译家李建明编剧的《屋顶上的奥菲利亚》6号在北京中间剧场首演，并且开启全国巡演。李建明说，他希望赋予角色新的时代特征，反思几百年前的悲剧以及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展现时代的差距和人类的进步。每个人都应该怀着质疑的精神，鼓起勇气去面对内心，正视过去，改变自己。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5月4号开始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是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次到访中国。据了解，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剧作，由法国乐坛大师杰哈·皮斯格维克耗费2年心血完成。6月8号，演员娄艺潇将在上海登上音乐剧的舞台，主演韦伯的音乐剧中文版《周日恋曲》。在上海演出15场以后，7月份将来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周日恋曲》是著名音乐剧大师安德鲁·韦伯的经典作品。此番是首次改编成中文版本，是一个独角戏，舞台上只有一个角色，演员要演出1个多小时。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这首《空灵高原》的 OST 来自于夏丁丁所演唱的《左手指月》，这是他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片尾曲，而这首歌也是通过中歌榜首播。刚才我们听到第九位是韩红创作并演唱的《一时间》，这首歌曲拥有冠军头衔。好，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七位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来自于出道30年的赵传全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当中这首《逆风飞行》。赵传也表达了对这首歌的格外的偏爱，它是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作曲，本周第七位。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鸟的眼睛看无边大地，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我与飞行浑然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沉默的欢迎，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在危险中飞行。 Number 第六位。 小屁孩你不乖，怎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 这首玩耍版的小屁孩来自于韩红。那这首歌曲的新的版本呢，不仅加入到了嘻哈电子的元素，半说半唱的京味唱腔，诙谐幽默，也唱出了韩红对人生的思考。新歌进榜第六位。 你总是站在家门外，突然间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坏，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放下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谁能够主宰，你的心你的梦会有未来。睁开眼睛你说笑就笑了，饿着肚子你说哭就哭了，小屁孩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小屁孩你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第五位。 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无助昂首望，寻起今夕舟 首《别惊叹》是唱作人曹轩宾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全新谱上旋律的创作作品。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五位。好，我们的2018年第1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这首歌曲叫做《流浪的终点》，来自于周华健。那这首歌也跟刚刚上映的电影《猫与桃花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上周进榜的拥有两周榜龄的歌曲《流浪的终点》。 在山月里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岁月的路在心家乡。 不仅为这部电影创作了这样一首主题曲《流浪的终点》，在影片当中周华健还为参加了配音的工作，那就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哈。那这首歌呢入榜两周，本周第四位。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 终点是家乡。你和我一起寻找的是家乡。 第三位。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李荣浩作词作曲，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慢慢喜欢你》进榜五周，本周来到季军位置第三名。 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Number 第二位。 我的动作总要为完美背锅，牵着我的手，用红色加长片，空间全部上锁。 这首宋茜演唱的《屋顶着火》上周新歌进榜，空降我们的冠军位置，本周停留在亚军位置。好，我们继续关注2018年第十三期的榜单情况。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冠军位置。这首歌曲的上周的位置停留在亚军，它是由张信哲所演唱的《不在》。这首歌曲作词作曲朱静熙。在这里要恭喜张信哲，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在。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不是我一定要握紧。